It's 10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老友记900句，欢迎我们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llo 晶晶， Hello 听众们， Hello everybody, Welcome to another PK 台老友记 class thing. 谢谢 Henry 老师。同学们上课起立。 Yeah, 好嘞，欢迎一下我们的老师。在这节课当中呢，我尤其是周四的课，要招呼大家赶紧登录到我们的在线直播间啊，因为 Henry 老师可以一边主持节目一边跟大家聊天。 Yeah, 今天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职场风云啊，职场故事，来说 Chandler 的职场啊。他的职场呢也比较简单啊。 Yeah. 办公室工作。 He's an office worker. 但是具体做什么呢，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Yeah, something about like programs or counting. 有点像是数据处理、数据计算之类的。 Yeah, 类似的，类似的。反正就是 we don't really know。 第一季的第15集里啊 ，Chandler 的职场，镜头这个电视呢给了他几个镜头，他在那个他的工作间当中忙碌着，然后就秘书来告诉他说，老板想见你。 Yeah, the boss wants to see you。 啊，一般来讲 ，boss wants to see you 会发生什么情况？要不批评你， Get、 要不表扬你。 Yeah。一般不就是会怕被开除吗？突然间老板要你去他的办公室，你就是 Oh no, I'm gonna get fired. 怎么办？但是他去了办公室以后呢，却发现原来是老板想要给他升职并加薪。 Yeah. 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啊。 That's a wonderful thing. It's great news, isn't it?、 然后镜头就一转，转到了他们的 Central Park,、这个、咖啡店里。大家都等待着 Chandler 来，菲比就提前进来说，大家准备好了吗？Chandler 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然后这个时候 Chandler 就走进来啊，说哎那个什么啊，我老板要打算给我升职加薪了。 多好啊，而大家就耶 Congratulations 多好啊 耶、 他就说对，可是呢我 然后我就辞了 I quit and so I quit 咋回事啊，这为什么呢，这么好的事情、 Who knows 因为他暂时没有想好自己想要干什么，但是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不想干什么。 Yeah, he doesn't want to be one of those guys. 所以我们就会直接这样说 one of those guys. 他不想成为那样的人当中的一个。 对对 ,I don't want to be one of those guys. 那 those guys 是什么样的 guys? 他回头会解释的，他就说就是天天加班，然后一直关注这个 you know, those guys who worry about this. Those guys who are in the office until 12 a.m.很恐怖， 我觉得 谁都不想， 好像说的是，好吧， 不是吗？ 对，是一辈子不想，他不想一辈子和数据打交道。 Yeah, yeah, and working overtime every day forever. 天天都在加班加点的工作，天天的生活中啊，就是工作， 对， 没别的，就担心一件事情， 对，就是的什么 weekly estimate。什么 usage 忘了 担心他们那个周竞技哈 对， 就是说可能每周都要算出一些什么数据出来啊 yeah, 啊都看数字啊、 yeah. 啊反正呢一种人一种活法吧，是不是，对于有些人来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很重要、懂得自己很重要 yeah, 对吧， 然后他也知道就是如果走这第一步呢就会有第二步就有第三步，然后有一天呢就发现了哇已经过了20年了， 对，哎呀，他还挺清晰的哈、 yeah. 挺清醒的。他觉得说，如果我接受了这个升职，那么就意味着我可能会把这个职业当成我的 career。 对，而我不想要成为 one of those guys。 你看，他虽然不知道自己到底有什么真正想要的，或者是说梦想吧，但是他很清楚的知道 ，this is not what I want。 This is not what I want。Yeah。 是吧 ？Yeah。 这个你能理解他吗？ 特别能理解。Yeah。Yes, I can totally understand. 我自己也辞了好几个工作，就是 No, this is not what I want. 就是说，那你知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No, I mean, I didn't know what I wanted to do. 可是你清楚你不想做什么的时候，就差不多了，就当个指南针一样 ，you know， 就是这个方向不对。 这样就够了。 哎呦，你这个比喻不错啊。 Right? It's a nice little. 就是不想要什么的东西，就像是一个指南针。 Yeah, it's a compass. It'll tell you which direction is wrong. 然后就够了。Right. 然后你的人生是排除法。 Yeah. 就排除 A 选项 B 选项 C 选项， 对， 然后直到遇到一个 X 选项，觉得哎呦这个 X 还可以， 嗯哼，对，或者实在不行了，然后就啊、哦、还行吧，反正比 A B C 好。 你的人生是比较和筛选， 嗯， 删除 exactly 啊、 yeah. 所以这个他的这种生活方式呢，可能很多人也能够有共鸣，能理解啊、 嗯、 啊，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 嗯， 好，来看看今天这个场景我们一会儿要学到什么。来，首先解答我们的课堂答疑吧。 OK 啊，这周的问题挺精彩的、 嗯、 有四个。第一个来自 Jenny、 嗯、 他提出一个新概念，他说有一种叫做智能穿戴产品、 uh-huh, 对， 究竟是 smart wearings 还是 smart wearables、 uh-huh. 这个行业词我们叫 wearables 是第二个 哈、啊 嗯、对， 这个单词呢是 wear 穿戴、 嗯、 后面加一个 able、 嗯、就是可穿的能穿的，对吧，所以 wearable、嗯 啊，以后就用这个词形容智能穿戴产品、 嗯、 啊，学到了一个新单词。 嗯， 好，第二个问题来自赵丽媛，他说、嗯、有这么一句话是上次老友记的课程。 嗯，这个是 many are scheduled to appear。 老师，您这个 many 跟 are 之间为什么不加一个小小的 ye 呢？ 嗯， 明明是 many are scheduled。 对。那个 Joey 当时说的时候呢，他没有加这个 year 的音，因为他说的比较装 ，right？ 他就是想要显得像自己很懂，所以他就是在装那个样子 ，right？ 就是比较高冷 ，you know， 高贵的那种感觉。他就 many are scared， 然后这个 are 呢，他就是顿了一下。那为什么顿没有连读呢？就是因为他想要像有一点像强调这个 are。那中文呢，我们可能会说确实或者的确会怎样怎样，因为你要记得这个上下文。刚刚 Rachel 还问了，就是很多明星都会去吗？然后这个就是Joey 回答他想要强调 are， 就是确实会去。OK，、 哦、 所以他就你要看这个上下文，然后听他的发音，你就能理解就为什么他没有连读。 嗯，所以这跟他的一个具体语境下的 是 想要表达的语气有关系。 嗯哼， 正常来说，这中间是要添加小 ye， 对， 音的过渡。 然后如果不添加呢，一般就是因为想要强调。OK， 所以就是 that's why。 好 ，Emma 问道说 ：“Henry 老师，请问有两个小音标应该怎么区分呢？” 嗯哼， 啊，这两个分别就是。 一个我们有一个那个倒过来的奥米加、 哎、 OK， 然后后面带一个 R， 然后还有另一个是一个倒 C 的这个音标加一个 R、 哎、这两个音他觉得应该怎么区分，因为很相似。你比如说这两个单词吧、 嗯、 第一个是 TOUR、 嗯、哼，然后另一个是 TORE、 哎 嗯、 这两个单词的发音就是这两个音标的这个组成、 嗯、对， 那应该怎么区分呢？ 这个就看口音了。 OK， 很多的口音就不区分。OK， 所以那个词典里面写的那个音标呢，就是见到这两个的时候，很多的情况呢，很多的字上都是无所谓的。那当然有的字不行，所以这个就比较麻烦，因为你不知道如何判断哪一个是哪一个，所以你就用它的标准的发音。OK， 因为标准的发音，还是比较靠谱的。所以第一个呢，这个倒过来的奥米加，它正常情况下呢是发一个呃的音。OK， 可是如果后面加一个 R。那其实它要发一个呜的音，所以嘴唇要嘟起来。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就是说你说比如 TOUR 这个字，我们是一个凸，嘴唇会嘟起来，然后再滑到一个耳 tour tour。 OK， 所以比如我们说 I don't know Turkey 中文怎么说，是不是土耳其？ 土耳其 是吗？对吧，那类似的 tour。 OK， 所以 it's a tour tour， 可是会比较连贯一点，没有中文的这两个音节的感觉。 tour 这样 tour。OK， 那第二个呢 ？TORE 这个发音呢，正常情况下，这个倒 C 它的发音是一个 R。OK， 可是后面带 R 的时候呢，它比较像一个 O。OK， 中文的这个 O， 哦，原来这样的 O。OK， 嗯， 前面加一个 T 呢，就是一个 TO， 然后再加儿化音 TOR。OK， 所以我们有两个音 TOR。OK， 所以唯一的区别是这个嘴唇的动作。OK， 要先嘟嘴 tour， 然后另一个是 tour。OK， 这个发音的区别不大。OK， 所以很多的口音呢，就两个就随便用。 OK， 但是尽管如此，还是有区别的， 还是有区别。 一个呢，嘴型呢是比较的圆满一点的， 对 ，tour， 对 or， 嗯， 一个是 or tour， 对。 你检查一下你的耳朵，就是能不能够辨析得出这两个音的具体的区别。 嗯， 而且刚才老师也讲了啊，那个倒过来的奥米加那个小音标呢，它在单独发音的时候呢，它读成饿， 嗯哼， 是吧？有点像肚子饿的饿， 对，饿，饿。 但是它后面一旦加了 r 以后搭配起来， 嗯， 它就变了，它就变成呜的音了。 对，它就是一个呜呜耳，因为它算是一个双元音了这块，因为这个 r 前面有一个很轻的饿的音。二二对吧？二、嗯，然后这就是一个双元音了。war war tour， 哎 ，yeah。 当时我们在金牌音标讲这个音的时候，讲的非常的详细。 Yeah， 这个 we did 这个和 war 这个音， 嗯， 我们当时还说了，它只要一搭配起来以后，它就不是它自己了。 嗯， 记得吗？当时我们说的 是， 哎，所以这些音啊，我们的那个金牌音标课程和解救发音的这个升级版，大家一定要下来反复的听，好好听啊。 嗯哼， 好，第四个问题来自看电影的一位同学，是怡然自乐哈、 okay， 啊，他就说、嗯，我这段时间呢在看一个叫做 Flipped， 这部电影叫 Flipped， 好像 F R L I P P E D， 就是反了， 怦然心动哈、啊，翻译成中文、 哦、，OK， 其实也不知道有什么关联哈、啊，叫、嗯、怦然心动这部电影、嗯，我听了两句台词啊，很多遍都没听懂， 啊哈， 字幕倒是有哈、啊，字幕是什么呢？嗯、 第一句是 My dad didn't think it。Worth the risk， 我爸爸呢认为这个不值得冒险、 mm-hmm。 啊，第二句呢就说， 第二句是 I clean up after my girls every day， 我每天呢都会把什么呢 my girls 的那些事情打扫干净， 嗯哼、mm-hmm， 对 哎，他这个 clean after someone 的意思呢就是 跟着他，就是 clean up after 一个什么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呢，比如一只小狗、嗯、OK， 一只小狗跑来跑去呢，这边闻一闻，那边咬一下，这边踢个东西，然后你就整天追着它在打扫清理，对吧、 啊、 所以这个英文的说法就是这个形象 clean up after my girls， 追在某人身后啊、嗯、不停的打扫收拾整理， 对 嗯， 那这个不是非得是带这个追着的意思，可是也有另一个意思，就是 跟在后面吧， 对他怎么样破坏东西呢我都会收拾，有时候也会有这个意思， 嗯、哦、 所以我负责那也有这个意思， 哎呦真是很宠溺了， 所以这 yeah I mean 这也是应该的对吧，所以就是他也是也有可能是在强调就是他负责，他很负责的这个意思、嗯、 好，他问题就来了哈，这两句话呢、嗯、看字幕能懂，但是他一旦啊看电影的时候啊， 嗯， 就怎么听不清楚了，就听不懂了、嗯、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了。 My dad didn't know it was worth the risk. Risk, what risk? That's not true. I clean up after my girls every day. 非常快啊，我们再来听一遍、嗯、太快了。 My dad didn't know it was worth the risk. Risk, what risk? That's not true. I clean up after my girls every day. yeah. 第一句其实那个字幕里面丢了一个字，应该是 My dad didn't think it was worth the risk. OK, 所以这里丢了一个字，字幕组可能没听见。然后其实他说的也没有什么技巧需要学，就是连读、略读、变音，我们一直在学的就是这样。而且他说的速度、语速呢，还算是比较正常的语速，比较自然的，不算快。嗯，我这边给学生上课的视频里面的语速都会比他这样说的快一些，所以就是要学连读、略读、变音、弱读等等。比如这第一句呢 ，My dad didn't， 这个 didn't， 他的发音是 didn't。OK， 他用了一个喉音停顿，然后直接连到 think it。My dad didn't think it. My dad didn't think it was worth the risk. OK， 所以有很多的省略，其实也有很多的弱读，可是都是我们学过的东西。嗯，第二句是 I clean up after， 这段他就纯粹的连读 I clean up after， I clean up after， I clean up after。后面 my girls every day， 这里也连读了 girls every， my girls every day。 按照老师讲的这个思路呢，你可以下来再把这句听一听。 嗯， 但是你要知道的是，我们大家都要知道的是，这就是人家 native speaker 正常的语速。 对啊，它的语速是正常的， 正常的。 对，然后如果你觉得听得比较别扭呢，不仅是一个语速的问题，而就是这些实际发音的规律和技巧之类的。 对对， yeah. 而且它也是用的很正常的实际发音的规律和技巧。 Yeah, it's nothing crazy here. 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没有什么奇怪的，对，不正常的这些我们每一个都见过。其实 ，we've learned all of this. 我们都学过， 嗯，都学过。 我们以前的课程也讲过，我们后来在老友记的实践当中也遇到过， 嗯， 是吧？ Yeah. 哇，所以坚持听课啊，一定会有收获的。 嗯， 好，进入到今天的情景学习了。签了个职场， 嗯， 他拒绝了升职，并且呢，嗯，辞掉了工作，因为啊，他不想一辈子和这个数据处理打交道。 嗯 哼。What is up? So it's a typical day at work. I'm inputting my numbers, and Big Al calls me into his office and tells me he wants to make me processing supervisor. That is great. So I quit. Why? This was supposed to be a temp job. Yeah, Chandler, you've been there for 5 years. If I took this promotion, it would be like admitting that this is what I actually do. So is it a lot more money? Doesn't matter. I just don't want to be one of those guys that's in his office until 12 o'clock at night worrying about the weenus. The weenus? Weekly estimated net usage system. It's a processing term. Oh, that weenus. 好，哎，这个情景、 yeah. 好，大家都先坐在那儿啊。 Yeah. 这个时候 Chandler 就进来说有好消息要、哦、告诉大家了。 对啊，然后 Ross 说 What's going on? 哦，问别人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对啊，然后大家也就 What is it? 发生了什么 啊？这些都是询问的句子啊。 嗯， 这个 What's going on? 我们也学过很多遍了 啊， 这次我们再来读几遍吧。 就是 What's going on? What's going on? 对，它的这个实际发音是 going on. What's going on? What's going on? 对 ,going on. Going on. What's going on? What's going on? 对，然后这个 what is it? 也是一个很常见的，就是是什么啊？发生什么啊？是什么东西啊 ?What is it? What is it? 嗯 ,what is it? What is it? 嗯。那 Chandler 就很开心就开始解释，对吧？ 嗯。 他就说 ,So, it's a typical day at work. It's a typical. Typical 的意思呢、嗯、是，你看我们的字典上写这个词是典型的。 嗯，典型的。 你知道在中文中啊，典型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特别 正常 突出 啊？是吗？ 啊， 哦， 就是特别典型。你看这个人就是个典型 啊，所以突出吗？ 哎，所以突出嘛。 哦， 典型突出。可是英文中的这个 typical 的意思呢？ 是反的。 哎，正好相反。 是典型，可是因为典型不突出。 哎， 对，所以一就完全不一样。哦，哇 ，OK，that's interesting。 它就是一个特别普通的、嗯， 对， 毫不突出的，特别典型的。 对，所以就是意思就是说，完全没有任何特别的，一切都正常，正常无聊， 很正常的，特别一般的。你看 啊，特别一般，对。 所以有时候你只看单词的中文意思，你很可能误解这个词义。 对，它的用法会不一样。我们一般会这样说话的时候呢，都是要么要讲一个故事 ，OK， 要铺垫 ，OK， 这一天一切都正常，没有什么奇奇怪怪的发生，结果突然间怎么样怎么样 ，OK，、 嗯、 所以我们一般都是这样开始讲故事的，或者描述一个人 ，OK， 他本来就看起来像一个特别正常的一个人，没有什么，然后呢，他就哒哒哒哒哒。所以我们会说 It's a typical day at work 一开始呢、嗯、就是一个平常的一天 对对， 一个平常的一天就是 It's a typical day at work, at work 对， 一个在工作日的非常平常的一天 嗯，是一个非常平常的工作日 哎，也可以这么说啊，更精简了、 嗯、 我们在生活中也可以用上这句话 Yeah, it's a typical day at work 所以啊，咱们就连读要学了 好所以这个 typical 的这个说法就是经常会就修饰一个名词比如今天是上班怎么样啊人就说很正常啊英文会说 it was a typical day 就是类似这样的说法 OK 所以我们学一下这个开头的 it's 跟 a 要连读 it's a 然后后面 typical 没有什么变化可是大家注意这个 col 结尾呢不要嘟嘴发抠OK, 不是一个 O 的音要动舌尖 call, OK? 后面 day 跟 at, 要添加一个很轻的 year 的音 day at, 然后这个 a 的音呢 ,at 的梅花 a, 我们就弱读成一个 a 就行了。 diet, diet, 特的音省略 diet, diet work. It's a typical diet.